日，早已习惯一个人住，踏上未知的旅途，爱何时要走，何时要留，谁能算得出？我不知道各退一步是否就能想清楚，希望只会让人变得迷糊。我爱上下雨天，就像梦在耳边，慢慢的拒绝长长的思念，但愿你会这样想。 有低沉舒缓，有高亢嘹亮，在不同的旋律里，我们收获着成长的快乐，品尝着人生的酸甜苦辣。而这一首首老歌，就像我们青春的见证者。耳边我们听到的动听旋律，来自于水木年华的经典老歌《中学时代》，也把它作为今天青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穿过云洞长让雨淋湿我羞涩的你，何时变孤寂，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，我忧郁的你，有谁会懂你，爱是什么